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儿来说一个话题啊，你说这个一个大活人啊，有的时候就会生生的被别人给落下给忘了。 嗯， 哎，真有这时候。 对， 刚才我跟圆圆也分享过，就是我记得，就是如果说被落下的时候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故事了。啊，之前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那个 说过、啊、 孩子的故事哈。 对， 有惊无险，但是呢，确实也挺好玩的，对吧？ 对， 又可气又可笑的这么一个故事， 挺好玩的一个经历。 对， 其实回想一下，人生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嗯，你有没有被别人落下过？ 也可能是你自己掉队了，反正呢就是跟不上大部队了，被人给丢下了。 对，哎，就是聊这么一个话题啊，说说有没有被别人落下过，生生被别人忘的那次是怎么回事。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中国又创一项世界第一啊，你们买的快递占全球总量的40%啊。 重要的事情说了好几遍。 哎，国家呢邮政局啊也是最近发布了2016年的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我国快递业务呢这个规模啊继续稳居世界首位，在全球呢占比超过了40%，那对世界快递业务增长的贡献率也是达到了60%。报告显示了2016年呢快递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了40,000亿元，那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了12.5%。去年一年呢人均使用快递也是近23件，您超标了吗？啊， 真高兴啊，其中也有我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人均23件，我估计我到不了。 哎，怎么会呢？ 嗯， 这是可是一年当中啊，你想想 啊，一年当中啊，差不多， 光是那些比如说特殊的日子，什么双十一啊、双十二啊，这些这个啊全民购物日， 连着3年没参加过。嗯， 那你平时， 就是，哎，双十一哪年出现的忘了，反正我 就 几年前吧，2-3年前。 对对对对，头一年的时候好像是参加过那么一次， 凑过一回热闹。 哎，后来就不参加了。嗯，发现这个不是那么有钱，干嘛要挨这个坑呢？ 就买了那么一回，让人家给你送了一个包裹，以后都觉得算了，不买了，省点钱嘛。 嗯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可能是值得考生们注意的事情，那么就是呢，从今年开始，北京高考将取消，3本与2本合并。那么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的最新消息，今年北京高考政策有所调整，所实施的这个本科录取批次改革，并且呢对志愿设置进行了调整。具体呢就是将本科普通批次录取由3个调整为2个，取消了本科的3本，而是将本科二和三批呢是合并成为了本科2批，本科1批设置了6个平行的志愿高校，每所高校设置6个志愿专业，如果录取的时候计划没有完成，征集志愿的时候设置5个平行的志愿高校，本科2批设置10个平行的志愿高校。每所高校呢设置6个志愿专业，如果录取的时候计划没有完成，征集志愿的时候设置6个平行的志愿高校。 嗯， 可能这样说呢听起来就是比较笼统。 哎， 如果是加油考生的话，可以具体到相关的网站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嗯， 把政策搞清楚。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来看看测测您属于高颜值吗？ 这还用测吗？ 肯定不属于啊。啊，这高颜值啊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优势。 嗯， 这还真不是咱们说， 是 对吧？有曾经我记得也有这个研究报告显示，就这个颜值高的人啊确实比这个我们相对颜值稍微差一点的人呢比较容易成功。 就也别我们，就是你们和我们， 我们是属于那种稍微差一点，你们那种特别差的。哎，可能哎又有反的这个感觉，人家不是都说吗，有这歪才，长得歪，这有的也有歪才啊。 哎呦，我是想说呀，就是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哎， 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比如接触一个人，可能如果他的这个相貌堂堂的话呢，我们首先也会 第一感觉是好的， 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啊，是 会有加分。 哎，咱来看看这个高颜值啊，下面呢是来自这个一系列心理学实验的客观标准。 是 第一个，平均脸和人群长得差不多。哎，这我还真不是。 啊，我是，就经常有人会说，哎，你长得像我那个什么以前那个朋友啊，一个同学呀。啊，还有人说我好像是不是见过你，我就心里默默的知道我就是大众脸。 哦， 嗯， 那看来我还真是不属于这样的。 那你属于哪一种？ 属于那种比较有特点的，一说出哎，你像哪个明星？但是那明星基本上都是那种谐星，不是那种属于走这个偶像路线的。哎呀，第二个呢是属于性别脸， 嗯， 性别特征明显的脸也是被认为是好看的。 哎， 比如说你看这女孩吧，尖下巴， 嗯， 大眼睛，哎，嘴唇颜色啊，以及这个嘴唇的形状饱满的女性，大家认为是更美丽的。哎，而帅气呢，比如说这个男士啊，一般就是觉得浓眉大眼， 嗯， 高鼻梁， 嗯， 啊，棱角分明，哎 哎， 这也是对男士的一种感觉， 就是一看就是性别的这个属性非常的鲜明。 嗯 嗯， 对。第三个哈，对称脸，五官和脸部轮廓对称程度越高的脸颜值越高。 这个好像不尽然，我以前听到过说这个五官呀千万不要太过对称， 嗯， 也很难有人的五官是绝对对称的 啊， 嗯， 不对称这个肯定不好看啊。 也不是，有的时候不对称反而是一种美， 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太对称的话 一边嘴高一边嘴低， 就像那种教科书一样的高颜值。嗯，你觉得它是在你眼中会是那种有特色的美吗？ 反正我照镜的时候没看到过其他时候看到人家还觉得挺美的， 是吧？ 哎呀，这看我觉得其实啊，嗯，美这个东西还是靠个人的喜好， 见仁见智，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没错，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对， 嗯，啊，哎，接着来说，哎，为什么 这么安慰自己好吗？ 就是那个对的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美哈，啊。接着来说吧，这个呢是今天晚上你就可以遇到的火星合月这样的一个天象美景啊。 哎。 啊，就好像是月亮船上抛落了一颗红宝石，这样的形容真的也很美妙。 嗯， 那么今天的晚上7点钟左右呢，将会有一弯峨眉月出现在西方的天空，就好像小船在云海飘荡，月亮的上方，火星熠熠发光，英姿飒爽的战神与这个娉婷的嫦娥，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是深情对望。只要是天气晴好，这个有利的观测条件的话，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 哎呀，听起来真美，但是我刚才，嗯，望去好像今天稍微有点阴天， 希望今天晚上的时候， 啊， 天气会给力一些吧。 哎， 嗯，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北京22家市属医院将推专病门诊。以前呢是比如说咱们头晕啊， 嗯， 到医院呢看病得跑好几个科室啊，做各种检查。 对， 比如说做完检查啊，你得去那个科检查啊， 嗯， 你得去这个科检查啊，才能确定病症。今后呢可能看一个专病门诊就能解决问题了。 嗯， 我们来看看，为了配合啊这个4月8号呢0时起实施的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市医管局呢也是推出了18项便民的举措，改善医疗服务。其中呢，市属22家医院呢也是将推行专病门诊以及症状门诊。 嗯 嗯，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大妈呀，她就是平时呢身体不错， 哎， 最近呢突然得了一个怪病，就是头一转啊，头只要一转悠就发晕， 嗯， 天旋地转。自从得了这个怪病之后呢，这严重的影响了王大妈的生活，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各种的方式针灸按摩吃药大妈全试过了也都不见效。最近呢她也听说这个朝阳医院开了一个眩晕门诊，于是呢大妈专门去试了一下，经过医生的直接检查之后发现呢大妈得的是耳石症，经过了复位治疗之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嗯，咱们来看看朝阳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向我们介绍啊，说这个眩晕门诊呢，即朝阳医院开设的专病门诊，现在医院呢已经是从传统的专科门诊逐步向以疾病为中心的专病门诊转变。那该院研究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的专科的不同疾病均可以导致同一症状，患者呢就医的时候往往不知道看什么科啊，奔波很多科室仍然是得不到确诊。为解决患者这一个实际难题呢，医院也是开设了一些像专病专业门诊，方便患者就医。比如说有上百种疾病啊，都会引起眩晕，涉及多个科室，那医院呢成立了眩晕晕厥中心之后，在同一个科室内由不同的专科的医生为患者来诊治。 太好了。 嗯， 就是病人如果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感觉呢，去就医的时候更方便了，可以有的放矢。 哎，你说本来这个人家这不舒服，就在这儿就晕着呢。 嗯，对， 人家都说一转悠就晕，您还得让人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转悠， 这真晕了。 嗯 嗯，据说呢，这个很多医院其实都开设了这个相应的就是专病门诊，比如说像什么肺小结门诊啊， 哎， 健康呼吸门诊，还有这个糖尿病门诊、戒烟门诊、睡眠门诊、肥胖门诊等等的专病门诊。目前呢，这个市属的多家医院呢，也是从这个患者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配合提供了这些服务。从到六月底的时候呢，预计22家市属医院将全部推出各具特色的专病和这个症状门诊。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哎呦，你说这一个大活人哈， 嗯， 就生生被人给忘了啊，有没有这个被落下过？被丢在哪儿了？就好像是一块儿出来的吧，但是最后怎么就剩我一人了？ 对对对， 这种情况，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要不说有的时候人生也很幽默呢？ 嗯， 送上一首吴克群和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 2点半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是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着他手心，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盛放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的紧握的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并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是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的真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盛放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情绪的事情太不尽人意，不够美丽， 做个玩家还是做个赢家，真心用作砝码，难以自拔，跟随我吗？全凭良心，我看得清，许多事情太不尽人意。 来自吴克群，人生超幽默，这里是呢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你说一个大活人啊生生被忘了的时候、 啊、 被人家落下过了、 我相信就是多数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还没有过也许以后也会发生呢，谁能说得准呢？ 对，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就哪根弦搭错了吧，对吧？ 有时候吧，是可能你自己的原因， 嗯， 真的是没有跟着大家一起走， 可能是、 哎、 对自己原因 开小差了之类的。反正 因为我估计就一定是那种特别沉默的人才会被拉下，嗯、像我这种天天叽叽喳喳、 比较聒噪的 啊，对，人家不可能把你拉下， 对对对， 要是给你拉下也是诚心的， 人家都是跟着你走的， 也是不是也是诚心的拉下的。 哦， 程程娘亲他说了，说那肯定有啊，一次全家呀、五口去超市。孩子爹开车停车之后啊，这个爷爷奶奶爸爸都下车了，我给这娃穿衣服呢、一推门推不开了，再推还是推不开，居然把我们娘俩给锁车里边了啊、哎、人家仨人逛去了，我使劲喊啊喊啊喊，外边也听不见，得亏带着手机呢。 嗯嗯嗯，关键的时候通讯工具很重要， 这按说不应该。 嗯， 你爷爷奶奶跟着这个孩子也跟在车里边，这爷爷奶奶也会忘吗？ 那可能就是人家那一家三口就聊得特别开心， 爷爷奶以为着你们俩不去呢。 对对对对对， 嗯， 反正呢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估计会赢这家里边会有一个小小的风波吧。 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把孩子给落在哪呢？ 嗯， 一般没有吧。 没有。 嗯 嗯， 有把大人落下的吗？ 你觉得我是不是挺容易被丢的？ 孩子先回家了。 现在不敢带孩子去特别远的地方， 哦、 就是怕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脑子不好使。 对对对对，万一你说我带孩子出去玩，结果啊，我跟孩子都丢了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孩子肯定丢不了，孩子自己回家了。 还是我比较让人操心哈、 跟家里边的爷爷奶奶、姥姥还说呢，啊，那我妈找不着了，我先回来了，你们找他吧，我也没带手机。啊、 真愁死了。 嗯。 来看这位朋友叫 Alisa， 他说呢，有一次做完了这个就出去啊，做完了足底按摩之后， 嗯， 然后呢。被一起去的朋友落在停车场了，我就一个人冷凄凄的哭了一个小时。 那我 觉得好像也不至于的吧，总要有一些方式来让你找到你的朋友啊。 我觉得就是在以前没手机没有通讯工具的时候，这真的是一大事儿 啊， 对吧？ 对， 没法联系对方，这是一特别大的问题。 对， 你比如说这一般都那时候还是家里电话呢、 嗯、 那你怎么联系？没办法，那只能是自己再坐公交车回家了， 所以失联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 哎，咱们来再来看看啊，这个大肉兔啊，他说了，说跟爸妈出去啊，到了以后呢，他俩下车了，我反应慢了一步，他们关上车门就把车锁了之后走了。那还是个大夏天的， 真是把孩子拉车里了。 这我估计还不是孩子 啊， 这应该是成年人了。 父母眼中永远是孩子 啊，这倒是啊。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又提到伤心事了哈。他说呢，最牛的是被落在了巴厘岛，坐后排的三个好姐妹，一起呢坐出租车就扎进了海边的商城，把我落在出租车上了。 嗯， 悲催的是我还想不起酒店名字了。 哎呦，这可尴尬了、 嗯、 这可尴尬了。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到一些这个有语言差异的地方啊，需要、这个、 跟紧大部队 小本本当中记清楚、 嗯、 对吧、 嗯、 最起码你得让当地人能知道你在哪儿， 是 对吧？你语言不通，然后您那是个路痴，对吧？再不记东西，那我估计哎呀比较危险的。 哎，你说其实每个人潜意识里边都应该是很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吧？ 对， 就很怕自己被落下了。 但说实话，我还真没被落下过。 嗯，对，你一直紧跟着别人的步伐嘛， 也没落下过别人。这怎么回事呢？ 嗯，或者是你这么多年你自己也没意识到、 哎、你说会不会就是这班里第一就爱容易把别人落下？ 哦，你说的是学习成绩啊？ 不是，就是他这个 我真是想追都追不上啊， 经常就把别人这个落在这个身后了、 嗯、 然后就习惯性的呀，就走路什么的呀，出去玩什么的呀，你们慢慢玩吧。 天才总是寂寞的， 我得当第一去了啊。嗯，但其实好像我觉得这个第一往往其实还比较这个还比较人家自己还是比较谦虚的。 嗯，是，我是这样、嗯、我是这样 啊。你们班就一个人吗？你第一？ 两个人第一也不光荣啊。 哦，两个人后来考试时候那人还没来啊。来看看伊娃，他说了，说这个、 嗯、 老公啊之前总是把我落在车下边，这一定是诚心。我跟你说有老这个字儿啊， 嗯， 老把你这个落在车下边，那肯定是诚心的了。等开出去之后一截才发现没人，他停下来，我那个郁闷啊，我就原地等着，就不打电话看你什么时候回来， 结果现在我都坐副驾驶了，有本事你再把我忘了。 他如果是想把你忘掉的话，还是会把你忽略的。 哎， 嗯，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呢叫柯飞，小时候和表哥去抓鱼，表哥抓鱼，我就拿小口袋提着。后来走着走着找不到表哥了， 嗯， 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漏了，鱼也都给丢没了。 嘿， 哎呀，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大人再也不让表哥带我出去玩了。 嗯，把咱家晚饭都给丢了。嗯，三月的惊蛰他说了，说大学放假回家啊， 嗯， 我妈说骑电动车带你去逛街，我俩有说有笑就下楼了，有说有笑的把电动车从车库里推出来，有说有笑看着他骑上去，然后他就自己骑走了，就走了。 我小的时候也被我妈。应该是从我就是我妈骑车带着我，然后我从后座上掉下来了。 嗯， 我妈可能也是骑出了有二里地，意识到了孩子丢了。 确实，孩子小的时候啊，好像重量不是特别沉， 可能一个颠簸，可能孩子就颠下来了。 但一般好像这时候你不应该喊吗？不应该哭吗？ 嗯，没印象了。 哎，我估计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孩子就猛的一下 都给颠懵了， 啊，颠懵 了，摔懵 了。当时好像也不知道该干嘛，怎么突然在地上呢？ 对 啊，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家长已经骑走了。有这种可能， 是是是 这种可能啊。但人家这还好，不是给颠下来的，是直接连上车都没上 去，没让你上去。 我带你骑电动车出去玩，然后自己就骑走了。 是啊， 多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嗯，这真是亲妈啊。 嗯，小狐狸啊，李月他说的，我被这个落在车外过。一次跟同事出去办事儿，到地方了，他一开门下去了，随手就把我关在里面了。这怎么都是在把这个人关在车里面？ 对对对， 嗯， 心里没你。嗯，看看了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呀，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那种微弱的存在感，所以呢容易被群体给拉下。 嗯 嗯 嗯， 就本来你们是一个 team， 结果呢你被踢出了 team。 有时候就是诚心这么一看。 嗯， 啊，陶真也说了，说那年我20岁，带着700人的夏令营去内蒙古大草原，结果司机出发的时候把正在这个出去点人数的我给弄丢了。那草原那个大呀，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甚至连哭都没来得及，就开始徒步了。 哦， 嗯 嗯，那他还是一个遇到这样的情况挺冷静的， 挺冷静的。 嗯嗯， 啊， 没有慌在那儿。 这个司机和这点人数的人应该是他搭档才对啊， 可能是临时搭档 啊， 默契还 没 有培养出来。 没什么默契，哎，这样一下培养就培养出来了。 是是是， 想着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合作了。 嗯 嗯，然后呢，这位朋友叫这个伯伯，他说呢，老公的弟弟，然后呢来这个我们的城市玩，我们三个人开车出去玩，下车的时候，老公和他弟弟有说有笑的下车，然后随手这个关门锁车，我又无奈的被他们落下了。 嗯， 又是一个落在车里。 对，都是落在车里哈。 嗯， 还有这外外他说了，说朋友没赶上飞机被落下，这个算吗？其实误机的人真的挺不靠谱的。 嗯， 像我这种老迟到也不会误机的啊。其实我还是这个迟到分轻重缓急的。 嗯 嗯， 对，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就大部分人哈。我们都知道飞机其实是等人的嘛，稍微会等待一下，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挺不自觉的。 嗯， 让一大部分人会等您那么这10多分钟、20分钟甚至半小时，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嗯， 而且没有什么急事儿，对吧？不是说比如说哎呀真的是临上飞机发现自己的证件啊什么有问题，不是，就是迟到。 对， 就是这个迟到，那你我觉得就其实挺啊， 心里没有轻重缓急，也没有想到别人。 哎， 来看这朋友吧。他说呢，我奶奶一直在家住着，有一次呢他回老家一个星期了，我都没发现。奶奶挺伤心的。嗯，他这样说这个事儿，应该他心里边反思之后也是觉得挺愧对奶奶的。 哎， 嗯， 还有这个 Kenda 他说了，说小时候一家子这个去姑姑家啊，给表弟过百天。 嗯， 我自己就去了趟厕所，然后就被落在家里了。当时呢自己还不会做饭呢，家里就剩下两块饼干了，活生生的喝水止渴呀，一直等到家人回来。后来这就变成一个笑料了啊。但我怎么觉得，我真的觉得哈，这怎么能当成笑料呢？家长有点太粗心了， 心够大的。 而且你看明显感觉就生生等着家人回来，还家长不着急。 嗯， 哎，我他说过百天嘛，而且一直没发现这孩子不在。 哎，家这个父母应该也是属于就神经比较大条。 嗯， 但这孩子可能经历这些事儿之后迅速成长，以后可以去参加什么荒野生存啊之类的。 嗨，人家 丢 在 哪儿都能活着回来， 人家家里有饼干行吗？之后再也不会被丢在家里了。 嗯，吸取教训吧， 或者是家里永远都有饼干了。今天来聊聊话题，说说 活生生的一个大活人，生生被别人就给忘了，有没有被别人落下过？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Off to my city, off to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ock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the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好，各位，我是圆圆。 有没有被落下过呢？是今天的话题。好多人都是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被落在车里或落在家里了。 有些经历非常的惨痛。 赶紧把自己这好玩被落下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秦岭大熊猫野化培训扶贫基地啊。七岁的棕色大熊猫七仔呢，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能看到的棕色大熊猫活体。春暖花开啦，这个熊猫界呢也是唯一有一个有色彩的照片的七仔，更是惬意，在院子里边美滋滋的吃东西，就喜欢端着盆吃啊。我胖我萌，要你管吗？ 好可爱啊。 这大熊猫确实是特别可爱。我记得之前网上就传那个四川，就那个熊猫基地，就是有一只叫竹笋还是叫什么什么笋的一只大熊猫。 我记得有一个叫奇一的，别的名字 还叫什么什么笋啊。就是你每次看照片的时候都是特别奇怪。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什么笋啊， 暂时叫他竹笋吧、 啊、 我忘了叫什么笋了啊。这个人家这个小家庭门口呢， 嗯， 一般呢都是哎这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个熊大熊猫的名字，里边这个熊猫在或者在这个台子上或者在地下呀、啊、在这吃东西啊躺着啊或者慢慢的溜达，你总是在这个这竹笋这小小家庭门口看不见他， 他在干嘛呢？ 在树上就特别高，或者是有一排照片，就是这就是每个熊猫饲养员都抱着那只特别可爱的大熊猫、 嗯、 大熊猫呢就坐在地上，这个饲养员在旁边一只一只一只名字，然后你直到看见那个竹笋那名字的时候找半天啊、哦、还在树上，就是而且那个树特别远特别高的一根树， 嗯， 按咱们的理解那么细的树这么大一只熊猫是根本上不去的，但是人家就在树上那儿歇着呢， 不走寻常路啊， 啊、就类似那种比竹子稍微细点那种树啊、嗯、特别高自己爬上去了， 我相信、 哎、特别可爱、啊、 嗯，不管它叫什么、 嗯、 它肯定是一只喜欢享受孤独的大熊猫、 不行，我一会儿还真得给大家查出来那叫什么笋， 对，哪怕是被落下了、 啊、 它也不介意， 哎，就对，就是它也是被落下了， 嗯，来看一下这个老人呢，80岁生日当天捐出了全部的积蓄200多万呀做公益，2015年呢，这个徐老人呢，他是在自己80岁的寿宴上宣布捐出全部的积蓄265万来做公益，其中呢66万作为奖学金，199万是用于村里边建造这个文化礼堂。这个徐爷爷啊，本身他并不是富商，这些钱呢也是这辈子就等于说是啊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靠养蜂将4个孩子培养成人，而且现在孩子们都非常有出息、 嗯、 他们也非常支持父亲这样的决定。 哎，也感谢这样一位老人吧。 是， 嗯，刚才我还真替大家查到了， 叫什么？ 叫毛笋啊。就是成都大熊猫这个繁殖研究基地的 啊， 好 可爱啊，就是它老在树上， 嗯， 就很奇怪。来，我给圆圆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让圆圆给大家再讲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来吧，现在好像可能是看不了啊，别着急，嗯，咱们继续往下关注一下 资讯吧， 哎， 先卖一个关子啊， 哎， 嗯， 亲儿子啊，亲生儿子被抓了，父亲呢给警察送锦旗，放鞭炮啊。有这样的人吗？还真有。安徽的男子金师傅呢，和家人来到了镇江七里店派出所啊，在这个门前啊放长鞭炮，还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办案民警手中。原来呢，金某的儿子屡次外出做传销，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啊，这个还好儿子被警察给抓了。 嗯， 金师傅就十分感谢警察，希望儿子能够吸取教训。 哎， 嗯， 我觉得这父亲这样做得好。 对。父亲握着警察的手一定是这么说的，感谢感谢啊，就还好把我儿子抓了，钱没丢啊。 啊，难道不应该是感谢把我儿子找回来了吗？就有些就可能就亲人之间都失联了。 对， 嗯，再来说，这是买了一盆百合， 嗯， 结果呢上边有条毒蛇。 哎呀， 最近呢这个西安市民这个魏师傅啊买了2盆金叶百合，后来发现一抹绿色在轻微的晃动，仔细一看惊讶的发现这是一只三角蛇头。这个卖花人说了，说他呢是用手提过有蛇的这盆花都没有发现，农林局表示了，说这种蛇是有毒的，将联合消防部门一起来处置。 嗯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来看看这个浓茶酸奶能解酒吗？啊，经常会有些人觉得，哎呦，这个我喝完酒得稍微喝点浓茶， 嗯， 越浓越好， 解解酒， 解解酒。啊，比如说因为工作应酬啊，这避免不了稍微的喝那么一点酒。 嗯， 不少人酒后会喝茶或酸奶、蜂蜜水来解酒，但真的有效吗？其实酒后喝茶非常的伤身，茶碱会使人身体排泄加快，来不及被分解的酒里边的乙醇啊，就有可能是乙醛是吧？ 乙醛。 乙醛啊，可能就被这个茶带入肾脏，酸奶、蜂蜜。解酒不科学。 嗯 嗯， 哎，这个科学胜于雄辩呀、啊。 哎， 我们还是相信 科学。但是好像酸奶应该是之前喝。 哦。 就是酒前喝酸奶啊。 嗯，我们来，既然说到健康了，我们就来格外的关注一下男性健康的10大标准，看看各位男士有没有达标。 嗯。 首先呢，就是感觉自己精力充沛啊。 哎。 然后做事情呢也是很乐观，态度很积极。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睡眠很好。 嗯。 应变能力很强。能够抵抗一般性的感冒和传染病，而且呢体重比较适当啊、身体呢也是身形比较匀称，眼睛明亮，眼睑呢不容易发炎，这好细微的一个观察呀。还有就是牙齿清洁，没有龋齿，也不疼痛， 头发呢看起来有光泽，没有头皮屑，肌肉丰满，皮肤有弹性。对照一下，看看自己。 你看我还说话吗？ 我看你已经陷入深思了。 我怎么觉得好像这完全、就是、 没摘一条是吗？ 就是在说我呀。 哦哦哦哦， 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我呀。 嗯， 怎么回事？ 反正你看啊，照着这个标准、不一定全部能达到。 哎、 但是 你来比比，就你 这是男性十大标准吗？ 哦、 啊，是不是？ 反应还真是比较快啊。确实我好像这占的真不多， 嗯， 真不多啊、需要这个健康的生活了。哎、咱们来看看，别再这个透支健康了。男人拼搏别拼命，他呢是父亲、儿子、丈夫、朋友，是别人眼里的男子汉，也是家人眼中的顶梁柱。其实呢他也很累，默默地扛着生活的重担。那国家卫计委呢数据显示了，我国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寿命要短3到5年，这与不良的生活作息有很大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健康提醒分享给大家。 嗯 嗯，首先保护这个8个健康重点区域。第一个是肺啊，最易失守的防线，比如吸烟啊，45岁以上有吸烟史的人，最好每年做这个每年做一次检查，筛查一下肺癌啊。梨、枇杷、苹果、草莓等食物可以润肺养肺，可以适当的多吃。 还有就是一个肝脏啊，要告别2种病态肝。男性呢是2类病态肝脏，这个像酒精肝还有脂肪肝的高发群体。除了肝炎之外，酗酒、工作劳累、精神紧张、经常熬夜都是诱发肝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还有、 保肝护肝。 哎，还有腰，减掉将军肚啊，适当的锻炼这个腰部的肌肉，控制体重，减掉将军肚。此外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像黑米啊、黑豆啊、黑芝麻、黑枣、核桃、5黑食物啊。 还有就是这个胃。因为呢这个很多人嘛，就是很多男性啊，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那其实呢养胃最重要的是要做到5点。一个是规律饮食，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还有就是拒绝高盐的饮食，腌制的食品。吃饭的时候呢细嚼慢咽，不要吃过烫的食物，少吃生冷。而且胃肠呢是人体的2个大脑啊，要学会知足常乐。每天晚上11点之前要这个早早准备睡觉了。 哎，还有几个啊，咱们一块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肠道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以及您的口腔，更重要心脏、前列腺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细心的呵护的。 哎，这个男性要尤其关注自己的健康。 对， 也给您一些这个生活上的健康提醒。 哎， 比如说呢，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这个体重。如果忽然的过重，或者是忽然的发胖，或者是呢忽然的这个体重减少，都要引起注意。 哎， 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多吃纤维少吃肉。睡前呢，哎，洗一下脸。这个男性可能有时候不像女性那么注意保养皮肤，觉得这 那我们也洗脸呀，最起码 睡前有些人可能真的就生活糙一点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管 这些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犯懒啊，或者怎么着，有时候这个 倒头就睡了， 累了之后，比如在沙发上可能眯着了一会儿，直接就床上睡觉了， 是、 连牙都不刷了，是吧？有这种情况。还有像经常泡澡啊，找个运动的伙伴，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哎， 就找一个能够两个人督促起来一块儿去运动的伙伴。 互相勉励着，共同进步。 哎，随身的携带这个湿巾。比如说在这个细菌无处不在嘛，有时候不能洗手的时候，可以拿湿巾擦擦手。而且，拿湿巾，男人你会觉得挺有魅力的 啊？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是眼里边，比如拿纸巾能擦，拿出纸巾，哎，就感觉挺有魅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呢这个男生比较注意细节的话，女生会给他加分， 给女士拿出湿巾来，这样是不是就好点了？ 对，如果要是他过于注重某些细节，就比如说有一块地方觉得脏了反复再擦，可能女生反而会给他 减分。那种人还是少，我觉得就是比如拿出一湿巾来之后，哎呀，来擦擦手，我已经用过了 啊， 咱俩省着点用啊， 挺会过日子啊。 不是真的，如果说一块吃饭，人家给你拿出湿巾，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加分项？ 哎，是， 赶紧去买包湿巾装在兜里吧啊。还有比如说像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多聚聚会呀，生病了要赶快去就医，生活更规律。 没错， 这是给，其实我觉得健康这事儿不仅仅是男性， 嗯， 这个健康的所有提示 我觉得应该献给每位朋友啊， 没错， 都希望大家的身体健康。 嗯，不光是男性嘛，这个女性有时候也是成为容易受伤的女人呢。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有没有被别人落下过？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送一首王菲的老歌《容易受伤的女人》。 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 让我做 刚才呢是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吧。什么时候就生生的被人给忘了？ 这位 刚才说那大熊猫还没刷开呢。哎呀，实在没办法。 是啊， 对， 网 速把我 给忘 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看看这个大熊猫毛损，特别好玩啊。 看看这个熊猫老徐，他说呢， 又是什么又熊猫？ 人家就起这名字， 巧了。 他说呢，小时候老爸骑着二八单车接我放学，我侧身坐，在一个急这个拐弯，可能是这个弯道拐弯拐急了一点，我仰头栽下车，滚到了路边的草坪里。本来以为我爸肯定会发现啊，就看到我爸渐行渐远的背影，我顶着一个大包一路哭着回了家。这个事儿我爸被我妈数落了很久。 哎呀，确实家里是好像就好像那个父亲啊，管孩子好像总是有一点那么啊， 线条有点粗， 松心，大松心啊。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白果清河他说了，第一次去鬼屋啊，一个男的八个女的，男生在第一个，女生八个手拉手跟在后面，后来不知怎么着我就被拉下了鬼屋啊。我听同学听到我同学说谁谁谁把拉下了，然后不知道谁又把我拉回了组织。还好还好， 就是黑暗当中 有惊无险， 黑暗当中有一双手把他又拉回来了是吗？ 对， 想想也是怪后怕 的。后来一出来一看不是自己那个队伍， 反正是出来了。 哎， 看看这朋友吧，他说呢挺伤心的，就是也有过被别人落下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被别人无心的给忽略了。他说呢，从性格色彩上来说呢，我是一个以绿色为主黄色为辅这样的一种双重的性格，内外向相结合，当我的绿色性格占主导的时候，我经常会被忽略，很伤心。也尝试改变，但是性格这个东西可以调整，完全改变可能也不容易。 哎，我觉得就是可能被落下的时候啊，就这个队伍里边可能没有一个很细心的人，没有照顾整个队伍的人。如果说真的替别人着想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很，除了说有特殊情况啊，很难被落下。 如果说是一个整个团队出发的话，确实如果落下了一两个人，那这个团队的负责人真的要检讨一下自己了。 比如说像这位影业啊，他说了车熄火了，下车去推，然后车就绝尘而去， 哎， 这样被落下了，算吗？ 你 说这是不是诚心？ 是啊， 对吧？人家那儿推车呢，你肯定知道，要不你不人家不推车，你怎么能开走呢？ 以前有一个笑话不是说吗？你想轰掉这个车上你可能不太待见的一个人，就让他去，就假装那车坏了， 哎， 让他去推 个 车， 推 个 车， 现 在 甩了。 现在这种场面不常见了，以前还真的常见推车， 嗯， 有时候在大街还会被召集，哎，帮个忙，推个车是吧？ 因为这个套路被解密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主要是车越来越好了。 哦哦， 飞的模样他也说了。说这个从小就被妈妈落在不同的地方，浴室、菜场、商场、车外，场景总是在变。好在最终都是大团圆的结局。 还好还好，万幸啊。这朋友说了，他说呢，我们这个库房有一大哥呀，有一天他们家孩子发烧，着急忙慌的带着孩子下楼去打车，然后去医院。车来了，拉开车门就上车了，直奔医院。车到了，医院说啊，说儿子下车。然后呢一回头，儿子呢，儿子还在他们家楼下站那儿等着呢。 哎呦，你看看，这是是， 你记得没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 啊， 就是一个胖大嫂回娘家的故事。 咱们好像不是一个年代。 那我再跟同龄人再聊。 不是这事儿，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事儿啊。 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说也是胖大嫂可能是知道说家里就是娘家有点什么事儿，然后让他在晚上的时候赶紧赶回家里边去。然后胖大嫂呢当时着急忙慌的抱着孩子，然后呢就赶夜路回家。这一路上可能经过瓜地的时候就把孩子给落在瓜地了，抱了一大西瓜，粗心大意的往娘家赶，大概就这样一个故事。 让我想起了马三立老师的那个相声 啊， 八十层楼。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电梯坏了吗？然后两个人爬楼梯，只能爬楼梯，说咱俩这样爬太累了，一人讲一个故事吧。讲到70层还是60层的时候， 钥匙没带 挺有意思的。 嗯， 也是落下的故事哈。 是， 咱们再来看看那个撤离账号，他说了帮女儿的安全椅系好安全带，关上门之后准备上另外一层门，一边的门，老公这时候就把车开走了，女儿大哭啊， 他才发现我没有上车、 哦、 就是把孩子给安顿好了之后，这老公直接开车就走了、 嗯、是 啊，以为有时候这个哎这种倒有可能，因为这个司机啊往往是这样， 听到车门一响， 哎，听到车门一响，而且就明显是一声嘛，就一个人嘛， 嗯， 他就认为可能是已经上车了、 哎、 但是呢不知道为反正我通常啊会看见这个后视镜、 嗯、 所以一般都能看见有没有人。 所以你要说这是不是责任心的事儿，是 不 是就把 这 说大了、啊、这 哎真是不一定、 嗯嗯、 啊，所以反正我觉得其实通过聊这事儿，我倒觉得其实大家应该稍微细点心，跟这责任心我觉得好像这么一看没什么太大关系。 嗯， 比如刚才人飞的模样说了，从小就被妈妈落在什么浴室、菜市场啊、商场啊、这车外哪儿都被落过，你说真的是没责任吗？也不一定、 嗯、 我觉得还可能是有点粗心了， 粗心大意了、啊 哎、细心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啊稍微的照顾点朋友的情绪，看一看都在不在，别老把人家落在外边。 是的是的。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嗯，明天见了。我们送上一首歌曲，You are beautiful。 Pure. I saw an angel of Adam Shaw.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Yes, she caught my eye as we walked onI was fucking high, and I don't think that I'll see her again. But we shared a moment that will last till the end.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You're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There must be an angel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when she thought up that I should be with you. But it's time to face the truth. I will never.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ad,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ad, drop it for me. I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